进屋一看，慈禧太后还真躺在床上。 哎，妹妹身体要紧不？怎么昨日里还好好的，今天病得这么重，太医过来没呀？ 哦，昨夜里偶感风寒，刚才啊已让太医看过了，今日姐姐就一人上朝吧。 其实她哪里有病啊，只是想看慈安太后的笑话而已。 慈安太后听了真有些手足无措之感，只见她迟疑地说， 我怕我一人不成吧。 没什么不成的，这么多年下来，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再说了，总不能我们两人都不去上朝吧。 慈禧太后看了慈安那副着急的样子，心中是暗暗窃喜。天清气朗，阳光明媚，养心殿内金光耀眼，大殿正中高悬着先祖雍正帝御书的忠正仁和匾额。年仅9岁的光绪帝怀着同志的好奇心，端坐在宽大的红木龙椅上，其后设8扇精致的黄色纱屏，纱屏后设御案，通过那薄薄的纱屏可以清晰地看见左边坐着神态略带紧张之色的慈安太后，而右边却空着，那是慈禧太后的位子。本说慈安太后整日上朝听政，早已习惯这一切了，可今天没了慈禧太后，她的心情格外的紧张，这心哪，仿佛都要跳出嗓子眼来了。恰在这时候，四川提督鲍超出列跪奏：“臣鲍超恭请皇太后、皇帝圣安。”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又问：“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啊？”“ 百姓安日如常。”“ 那沿途百姓看上去可好啊？”“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慈安太后问了几句，就觉得无话可说了，于是又问道：“ 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这个时候中俄关系紧张，朝中主战主和一直没有定论，鲍超这次奉旨入京，本来是来谈对俄军的军务部署，本以为客套几句该谈正事，谁想啊，慈安太后只是问些无关紧要的事，只好答曰：“臣约走了1个多月。 听说你身子不好，近来怎么样啊？”“ 谢太后关怀，奴才好多了。” 只见这时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 你打过好多仗啊？” 鲍超一听总算沾了点边儿：“ 哦，太多了，记不清了。”“ 嗯，你很勇敢。”“ 不敢，识君之路，自当忠君之事，臣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好，平日里啊多注意身子，只有这样才能勤于政事。”“ 是，谢太后关怀。” 又没话可说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什么话，只好说：“ 你可以下去歇着了。”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结束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养心殿，心里一直纳闷：“哎，太后今天怎么了？一个劲儿地问一些琐碎的事情，难道不知道召我来是做什么？不可能啊，圣旨上不写得明明白白吗？”那慈禧太后装病，想看慈安太后的笑话，可心里仍然不踏实，于是使差李莲英去打听消息。等李莲英回来，将慈安太后 召见鲍超的事情一说，可把慈禧给乐坏了，连连拍手鼓掌，嘴里直喊：“妙，太妙了！既然这样，那我就再病他几天。”自此啊，慈禧太后就不理朝政，每天呢同着李莲英玩乐。一连数十天，慈安太后一人上朝，可谁想啊，这棘手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只把他忙得焦头烂额。这天退朝回到宫里，想想自己实在没这能力，心里想的可嘴里却不知如何说好，不由得又想到了慈禧太后，嗨，自己啊还是不如人家呀，也不知他病好了没，怎么这一病就这么些日子了。于是啊，带着一帮太监奔长春宫而去。等进了长春宫一看，慈禧太后依旧躺在床上，眉头不由得皱起来，说道：“妹妹近来身子好些吧？还是没什么起色。”慈安太后一听这话可急了：“到底什么病啊？让太医看过没有？”“哎，看了也不顶用。”站在一旁的李莲英看这情景啊，忍不住笑出了声。慈安太后扭头看了一眼，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吩咐去叫太医来。不大会儿功夫，太医院院判李德立、庄守和来到，叩头请安以后，立刻给慈禧太后诊脉。这二人可是宫里最好的医生了，谁知诊了半天的脉，就是看不出慈禧太后得的什么病，想说没病吧又不敢，他们哪里敢得罪慈禧太后啊。慈安太后一看不由得来气了：“你们平日里做什么吃的，连这点病都看不出来吗？真是白养你们，退下。”就在这档口，李莲英上前说：“太后息怒，奴才倒是有个法子，就是不知……快说究竟是什么法子。”“奴才的意思，既然这些院医看不了，不如到市面上请几个私家大夫来瞧瞧。太医看都不管用，他们有什么用啊？”“太后，这可说不定，那些郎中也有能人啊。”慈安太后这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只盼着慈禧太后这病啊赶紧好，于是说：“好也好，你就去替你主子找几个来，要格外慎重才好啊。来了后先让我看看。”李莲英答应以后退了下去，回到屋子里换了李三顺，便出宫径直回到自己家。“三顺啊，这两天你多出去转转，看到有年轻英俊风流倜傥的便给我换来。”“ 师父，咱不是出来给太后找医生吗？”“ 怎么这么多废话，让你找啥人就找啥人，医生中就没有年轻英俊的了？别再啰嗦，在家玩了几天，李莲英看看是时候了，便带着李三顺给找他那三个人回宫了。”慈安太后询问几句，便让李莲英带回长春宫给慈禧太后看病。李莲英怎敢不经慈禧太后允许擅自出宫呢？原来啊，自从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便独处深宫，虽说这时候啊已经40多岁了，但是由于保养有方，不但面目不老，而且还非常有姿色，就如同20来岁的少妇一般，那谁没有个七情六欲啊？这慈禧也寂寞，不由得动了情。那天晚上， 李莲英看他睡着了，便取过一条棉被轻轻给盖好，自己退出来了。谁知刚想回屋，忽然听里边有动静，他以为慈禧太后醒了，连忙又转身进来。只见慈禧太后啊，脸色红润，嘴里啊一直喊着主子主子啊，原来是在做梦。这种情景啊，李莲英能不明白吗？于是便想着出宫去给慈禧太后找个可心的人，正好赶上这么个机会，岂能错过。再说慈禧太后看见李莲英进来，正想发火，李莲英笑着开口说：太后，奴才给您找几个郎中来，您看中意否啊？混账，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没什么病，换他们进宫岂不露了马脚。太后，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的郎中，您看了就知道。说完，不等慈禧太后答应，李莲英便将那三人换了进来。那三人都是20来岁年纪，英俊潇洒，一表人才。特别中间那个生得朱唇白面，非常俊俏，犹如潘安在世。慈禧太后看了不禁神魂颠倒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的叫邹恒。 哪里人？ 江苏扬州人。 小李子，你可真会办事啊。好了，邹恒留下来给我诊脉，其他两个你带出去吧，记着不要让人打扰我。 李莲英急忙带着那二人退了出去。 这一诊脉足足用了2个多时辰才算完事。等那邹恒出来，李莲英便进屋了，只见慈禧太后躺在床上，满脸欣喜地说：这邹恒倒不错，特别是那双饱含情感的眼睛，表示哀愁的时候啊，你会陪他流泪，表示欢乐的时候，你会不由得跟他笑，哼，你说呢？ 可不是嘛， 你去西殿把老主子的衣服拿几件赏给他吧。李莲英一想，我伺候您这么久了，也没见您赏我呀，他一来您就这么大方。于是说： 太后，奴才想还是另外赏些什么吧，老主子的衣服宫里人见多了，您赏给他，我怕别人会说您什么。 你办事怎么这么糊涂，不会让他改改再穿呢？ 李莲英不再说什么，便答应着出去了。从此以后，慈禧太后每天便召那邹恒进宫，时间短还可以，可时间一长就有人不答应了。谁呀？李莲英。他本想借机讨好慈禧太后，可谁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慈禧太后自从有了邹恒，便把他冷到一边了，他岂能甘心呢？这天李莲英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生闷气，门开了，一看是李三顺。李莲英啊，气就不打一处来： 跪下，你看看你挑的什么人，一进来就把我的饭碗给抢走了。 李三顺当时就跪在那儿，心想啊，不是你让我挑年轻英俊的吗？丑了你不要，俊的你又嫌弃，你让我怎么办？可想归想，他哪有胆子说出来，满肚子的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 师父息怒，既然这样，咱再想个办法把他搞下来不就成了？ 你说的容易，太后现在正宠着他，用什么办法把他搞下来？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一时还真把李三顺给难住了。 不如这样， 沉吟了片刻，李三顺开口说话了：“ 师傅，咱不如去东边透点风声，这样的话……”“ 嗯，你小子是不要命了，这要是让太后知道，饶得了你我吗？”“ 师傅，这事儿就您知我知，徒儿守口如瓶，又有谁会知道？” 李莲英一想，与其这样下去，倒真不如按这小子说的冒把险。好吧，我这就去东边，你可记住，不许走漏半点风声。如若不然……”“ 师父放心，徒儿以性命担保。” 钟粹宫内，慈安太后正忙着看着奏折，忽然一个太监上前说：“李莲英求见。”林涵不见，谁知不大会儿，尤太监又来说李莲英有急事求见。慈安太后只好放下折子，吩咐传进来。李莲英进来就跪地请安：“ 你主子进来些，身子好些了吧？”“ 身子骨是好多呢，不过……” 慈安太后一看他那样子就觉得恶心：“ 有什么事就快点说，我还忙着呢。”“ 奴才启禀母后皇太后，郎中邹恒给圣母皇太后看病，他不好好诊脉，却要动手动脚，圣母皇太后又姑息迁就……” 闻听此言，慈安太后不由得一惊：“你敢胡说八道？”“ 哎，奴才不敢，奴才所说句句属实。” 慈安太后听完，不由得怒从心中生，心想：“我整日里为你处理政事，忙得焦头烂额，你倒好，躺在宫里做这等丑事。”于是怒气冲冲地直奔长春宫而来。看见慈安太后进来，慈禧太后躺在床上说：“ 姐姐，恕妹子不能起床给您请安了。”“ 哎，你千万不要起来，防着受风啊。” 慈安太后听着，一边说着，一边直进床边，装着给慈禧太后拉被子，顺便用手给慈禧太后按了一按，立刻觉得不对劲儿：“ 妹妹啊，你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会病这么多日子？依我看，妹妹的病可不一般呢。” 原来慈禧太后一时大意，整天只顾着与那邹恒玩乐，肚子竟微微鼓了起来，可当着太监的面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应承说：“ 是忽好忽坏，很难捉摸。” 慈安太后见了，吩咐太监们退下：“妹妹啊，你得的什么病？还要让我说出来吗？”“ 姐姐，您这话什么意思？”“ 妹妹，你如不懂我的话，那么咱传太医进来，再给你认真诊治一下。”慈安太后一听他还不认账，不由得生气了。慈禧太后毕竟是做贼心虚，听了这话，吓得默不作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